早晨，早晨，你都2月28号星期日朝头早，时间来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都联播紧嘅呢一个节目，叫做 Beautiful Sunday， 我系林慧 Barbie 啊。今朝早咧翻嚟嘅时候咧，都明显觉得系凉凉地嘅，咁啊相当之大风啊！我自己住新界嘅地方，咁啊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啦，初时咧系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最高气温咧系去到23度噶。风啦，头先话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冬至东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会温暖啦，而本周中期咧风势系会较大添啊。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系19度，相对湿度系86%。风咧有好多种噶，有时咧系微风，有时系大风。今朝早都系啦，我谂喺唔同嘅区域、唔同嘅地方咧，可能有啲地方当风啲，有啲地方可能就有一阵阵嘅微风啊。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我心里想起，幕已开启，别再忧愁。谁知我行踪，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真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

就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近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点半新闻之前咧，为你带嚟呢一首嚟自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知道今日咧，好多人都同我一样啦，可能都系开紧工，为自己嘅工作咧去服务市民。希望大家咧，每一度微笑都好，可以凝聚成力量，继续努力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抗疫刺激经济方案，总统拜登表示要迅速行动，走在新型冠状病毒前，令经济活动再运作，促请参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抗疫刺激经济方案在当地星期六以219-212票在众议院通过，交由参议院审议。预料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5美元，将会在参议院引起争论。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拦截一枚弹道导弹。 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指是沙特首都利雅德附近上空拦截一枚弹道导弹，暂时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多国联军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发射这枚弹道导弹。以沙特为首的军事联盟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支持政府军和亲伊朗的胡塞武装作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派发5000元电子消费券措施的执行细节，例如分多少期发放，有微调空间，认为消费使用范围越阔越好，越少限制越好。他相信消费券会同时出现替代效应和乘数效应，而拉动经济，保留雇员。当局亦会督促储值支付工具商为小商户安装系统。陈茂波又说，这两年经济环境差，但估计到年中起疫情会受控，如果能够拉动经济，相信可以稳住本港就业市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暂时目标仍然是在今年9月5日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曾国卫说，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所说，本港选举制度迫切需要完善，但当局暂时未掌握到实行的时间和形式，当稍后中央有决定，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另外，政府提出修例以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安排，区议员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被问到早前多名区议员联署反对国安法是否属于修例建议中的负面清单行为，曾国卫说，宣誓要求是真诚和庄重。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邱礼涛导演，究竟点样将炸弹一个又一个咁样拆？拆到可以收十几亿票房呢？ 你要有好好嘅 planning 啦，汤底啊就有限制㗎啦嘛，咁有限制就喺呢个咁嘅限制里面点样做，主要都系筹备。 二头院线，阿欧、阿摄、迪斯，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本片适合任何年龄人士收听。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我哋嘅嘉宾继续有喺香港城市大学读紧一年级嘅 Vincent。其实点解你会拣嚟香港读书嘅咧 ？Pertama-tama terima kasih untuk untuk ada saya. Nama aku Vincent Wunarta. Mungkin perbedaan dari pendidikan itu kalau bisa dibilang tuh mungkin dari segi teknologi ya. Kalau di sini tuh sekolah-sekolah di sini mungkin teknologinya lebih canggih sehingga kayak untuk kita sebagai mahasiswa tuh kita bisa bereksplorasi lebih dan bisa menggunakan alat tersebut untuk bereksperimen lebih. 佢话佢觉得咧香港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城市，佢亦都希望啦可以喺呢一度可以学习到香港系点样处理建筑物同埋如何处理所有嘅工程项目。咁读书咧，你读嗰科印尼同香港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啊？ Dan mungkin yang kurang dari Indonesia perbedaannya itu mungkin di sini dari sisi teknologi dan dari segi guru juga kalau guru di Indonesia mungkin lebih aku bilang tuh guru di Hong Kong tuh lebih friendly ya soalnya kita bisa reach out kapanpun dan mereka tuh nggak apa-apa gitu kita kayak bisa nanya-nanya terus mungkin itu hal yang membuat beda pendidikan dari Hong Kong dan Indonesia. 佢话香港嘅学校咧会有更多先进嘅技术同埋设备去俾佢哋去用去尝试，而印尼咧呢一方面咧就会比较缺乏一啲。而老师方面咧，虽然印尼其实都有好多老师嘅，不过香港嘅老师咧，佢感觉更加友善，而且好乐意用心去解答佢嘅问题。咁嚟咗香港一段时间啦，有冇一啲有趣嘅事情可以分享下咧？ 哦，kalau yang hal paling menarik yang pernah aku lakuin itu jujur sih hiking ya. Ini aku agak takut sama hiking, tapi hiking itu menurut aku paling asik. Apalagi pas aku pergi ke Pineapple Hill, itu aku nggak nyangka banget Pineapple Hill itu jalannya itu jalan aspal ya. Tapi viewnya itu viewnya keren banget sih, viewnya keluar.Terus dari Pineapple Hill itu kelihatan Shenzhen. Itu benar-benar momen paling indah aku di sini sih. Terus sama satu lagi sih menurut aku jalan-jalan di Shamsuipo ya. Menurut aku tuh Shamsuipo itu kayak mengingatkan aku sama Indonesia karena kita punya tempat yang kayak gitu juga. Jadi Shamsuipo itu beneran kayak tempat yang bikin kangen tuh karena banyak gang-gang kecil sama ada banyak-banyak toko-toko yang jual barang murah sama banyak toko-toko makanan. Itu bikin vibe-nya mirip banget sama kayak Chinatown di Jakarta. 佢话最有趣嘅一次经历咧就系行菠萝山啊。虽然咧佢都有少少惊行山，不过咧嗰次嘅景色咧实在太靓，令佢非常难忘啊。嗰次行菠萝山啦，上面咧有一条叫做柏油路，去到嗰个位置咧望落去，佢觉得系最靓嘅。另外佢仲好中意行深水埗，因为咧嗰度令佢有家乡嘅感觉啊，有少少似咧印尼嘅雅加达嘅唐人街，里边有好多细巷，而细巷里边咧有好多唔同种类又平嘅东西可以买到，同时间又有一啲好味而且价钱唔贵嘅餐厅，所以佢自己系非常喜欢噶。嗯，深水埗确实系充满特色嘅，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得闲去寻下宝。咁希望咧 Vincent 继续喜欢咧喺香港嘅生活啦。今集多谢晒。Vincent, thank you. 看哭可笑的安吉卡姆Yang selalu bertanya mana perhatianku Mungkin kau tak pernah merasakan Apa yang kulakukan di setiap pengorbananku Selalu jadi yang kau mau menjaga di setiap saat Tapi kau tak melihatnyaI'm not afraid to die. hatiku semua perjuanganku tertuju padamu。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如果你是年满18岁通常在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可以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想知更多关于选民登记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的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2000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又美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听电话咯。第一位接通嘅朋友系黄太啊，早晨，黄太。 系啊系啊，黄太 Connie 啊。 系啊 ，Connie 早晨。 点啊？早晨啊 ，Bobby。我哋呢个月嘅28号接到我嘅电话，我好开心。 系咩？点解咧？ 系啊， 因为呢一日系好 bonus 系咪？觉得 系 啊，因为呢、這个月咧好多喜庆咯。啊，咁咧我就24号生日嘅，我仔系21号生日嘅，咁元宵嗰日咧就大家一齐食饭咧，咁由我个3号个儿孙咧又做咗啲好精致嘅手工送俾我喎，咁好靓，小嘅幼稚园学生咧做得啲手工好精致，咁咧又接到咧我美喺美国个表妹嘅孙咧。在德国呢就跟我一日生日生了个混血的 BB。 哦。即是喜事多罗罗。 喜事多罗罗。 嗯都是很好的。 是啊我很多时候都、去那些中心度参加活动的嘛。咁喺明愛中心咧，我哋跳嘅羽子舞咧，咁就即系阿妹系跳咗喺个网上俾嗰啲长者欣赏咯。咁样就有不过好另外祝我哋嗰、那个中心嘅同事嘅主持咧阿心咧，佢因为个避孕台拍咗落嚟，整到只脚， 哎哟， 做日康复，系、跳完之后唔知点解会跌，整咗张台跌到拍咗落地，整到只脚， 系 因为佢早日康复， 系咯，希望快啲冇事咯，咁又可以快啲同你哋一齐再表演咯， 系咯系咯系咯， 都好好喎。即系表演往常系咪应该系现场？但系而家因为疫情就变成录影，系咪咁啊？ 录影到在网上给他们看咯。 啊，咁会不会公开又得大家看？ 啊，都是应该是我们属于即是公开在网上，是我们中心的老友记可以欣赏。 系，哦，系咯，咁啊几好喎，自己又可以睇翻咯。 是啊，可以看 回， 都好开心 的， 自己看。 是啊，希望疫情快点过啦，咁可以将呢啲咧成日要隔住屏幕先至睇到嘅活动同表演咧，变翻面对面咯。 是啊，好希望快呢个疫情走咗咧，我哋可以大家，我哋都能间都好希望大家见面啊嘛。 嗯 以前我哋好开心啊，见面又可以打摩比跳，好好玩。 是啊，以前我哋先成日话，可唔好成日对住个屏幕啦，多啲同人讲下嘢啦。而家就冇办法啦，个个都要咧趁呢个机会咧，我谂个个都学到咧啲手机啊、电脑啊都好叻啦，而家 系啊，叻咗啦，而家 系咪啊？趁机进步咗啦，系咯，都冇办法咯，呢个时势都一定要学翻三几招旁身先得啊！有样嘢软件啊、通讯嘢都要识用。 是啊，咁仲要多谢黄庭林老师。黄庭林老师咧一个月嚟一次咯，嚟中心教我哋好多人生道理啊，同我哋做下运动。 哎哟，咁又几好喎！ 多谢佢， 系有好多谢佢嘅，所以系即系佢即系变咗呢啲系要约咯， 嗯， 即系唔可以成日翻中心咁， 系咯，你话一个月见一次， 系咯 、哦，因为有限人数系咪咧？ 有限人数嘅都系几个人啊， 哦，系咯系咯，冇办法啦，希望迟啲可以快啲一大班老友记见下啦，食下茶会啊，乜嘢活动都好啦，嗬。 是啊是啊，咁你另外我又参加一个中心啊，叫做重学老人中心喎。 啊，我哋好多活动喎，我发现。 是啊是啊， 咁忙嘅。 中心咧，系啦，琴日咧就啊讲关于我哋旧阵时几廿年前结婚嗰啲情况啊，怀旧情人节喎。 哎哟， 咁啊，结讲翻以前真系好好。大家好开心 吓、啊！哎呀，系啊，我都好想听下添，搞到 我哋成六，我哋七几年结婚噶嘛，咪、几十年啊嘛， 系咯。 咁啊，大家讲翻咧，哇，好投入，好多好、多个都参加，讲翻都好投入，好开心。 系啊，呢啲都好难得嘅分享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希望你咧即系继续都可以 keep 住咁充实同埋咁忙啦。其实都系种福气嚟嘅，因为我听你讲，你又去中心参加嘅活动啦，跟住身边又有咁多朋友，你又记挂住，希望你即系哇，逐个逐个都数到边个边个咁。咁所以我觉得啊，呢种都系一种福气嚟嘅。咁啊 keep 住咯，同埋最紧要身体健康，个个都系。头先你讲咁多。个个都一定要健健康康， 健康好， 好啦， 身体健康，谢谢你， 多谢晒你电话 ，Connie， 拜拜， 拜拜。 啊，头先啊 ，Connie 讲到表演啦，如果你哋都想睇下我去弹下古筝咧，都可以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嗰个网站咧，个面书专页咧就有一条咧系我弹古筝啦贺元宵嘅短片，都可以睇一睇啦，睇咗话我知啦。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啊， 陈生早晨， 早晨 点啊？几好嘛？ 我接通到电话， 嗯， 咁早啊，听到你咁甜美嘅声音， 哇，多谢你啊！因为我听到你哋讲得好甜啊嘛， 新蒸头啦，祝你工作顺利，新年进步，同埋屋企人咧就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嗯、 多谢多谢，我将呢啲祝福都分享埋俾你同埋所有听众吓。 好啊好啊，咁咧今日打电话嚟咧，就想祝我嘅细仔咧就18岁生日快乐嘅。 哦，哇，喺有冇特别庆？祝啊，成人礼喎、 哦，系啊，庆祝啊，琴晚都问过佢嘅，不过就依家疫情咁样啦，都冇乜去边度，咁啊，可能去买几个餸啦，自己煮几个咁啦。 啊，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啊，即系留喺屋企食饭。 系啊，咁啊，同埋祝佢嚟紧 DSE 啦，考试啦，都考得顺利啦，取得理想嘅成绩咁样样咯。 系有冇话见到佢咧？即系因为今年可能其实旧年开始啦，成日翻学嗰啲时间啊，或者日数都好唔稳定啦。对于个公开试嘅准备，佢自己会唔会特别紧张咧？ 都会噶，不过佢就都好勤力嘅，佢自己都好自发嘅。 嗯， 咁就无论老师俾佢功课啊，或者备课嗰啲嘅，佢都好勤力嘅。 嗯。 咁同埋開心嘅就係見到佢由小學到依家啦，其實都一路好進步，自己好努力咁向上爬。 嗯， 咁所以有好多科成績咧都進步得好多。 哇、哦，好好、啊、喎！聽你咁講，即 係係啊， 好實質嘅一啲證明，見到佢真係努力不懈咁樣有進步啦。 係啊， 同埋最緊要對自己有要求。 都好努力嘅自己、啊咁樣樣咯。 咁啊， 咁另外咧就想講咧，其實佢就。好少有男人即係喜歡做嘢，佢中意下廚嘅都 都唔係嘅。而家尤其是疫情期間，都多咗好多男士中意做廚神嘅。 咁唔係，佢早幾年開始就中意嘅咧。啊，都要下廚，咁啊幫輕下咯，煮得都好。 咁啊幾好喎、啊，可以咁樣幫輕下。 係、哎、啊，孝順啊，又體貼咯。 嗯，幾好幾好，唔錯唔錯。係 啊係啊，咁啊第日係啦。希望佢考試之前都身體健康啊，取得好成績，各方各面啦、 啊。係咯，希望個個都係啦，你哋一家人都係啦。因為其實咧，我覺得考一個公開試咧，唔單止係消耗咗個考生嘅體力嘅，其實屋企人都好緊張咁，好多時咁啊難得，我覺得你都算好鬆容喎、啊，即係面對住佢考公開試同埋疫情呢兩年，同埋可能你個仔又自發啦，又唔使你擔心啦， 同埋都。大仔有經過過啦，咁所以可能有啲經驗啦，都有啲方面啦，再講下。 咁啊，好好啊，咁啊，有個經驗，起碼唔使擔心先啦。 是啊是啊，咁另外咧就想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咧 Super Moment 嗰首《無盡》，想點俾你聽嘅。 哦，我陣間幫你抄下先。 好啊，好啊， 好啊，多謝曬你電話。咁希望咧佢一切順利啦。到佢真係有好消息嘅時候咧，我又等緊你電話話俾我哋聽，同我哋報喜，好冇？ 好好，多謝你。 好啦，多謝你電話，拜拜。好，聽一聽下一通電話咯。早晨， 早晨， 係咪魏太咧？ 系啊，系啊！ 早晨啊， 早晨， 点啊 ，Bobby， 系啊， 好靓你把声， 系咩？多谢， 好啊，点唱啊？点唱女女啊？ 啊，女女做乜事啊？生日我几时 啊？三月六号啊。 哦，咦，同我一日喎、 啊，系咩？ 系啊， 咁 好啊， 系啊，咁好嘅，下个星期六啊嘛，我都知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出去食饭啊。 哦，咁好啊，系咪难得一年一次咧？ 系啊，系啊，系啊， 疫情都等咗成年啦，咪就 系 咯。 系啊，系啊，系啊， 已经拣好咗地方啦，但系 未啊，都好易 book 嘅啫。 应该就好易 book 啩，我唔知道，我都成年都冇出过街食饭，所以我都唔知道。不过咧，我又觉得真系 book 嘅时候咧，最紧要除咗即系谂下自己想食咩之外咧，最紧要拣啲唔好咁多人嘅地方。 系啊系啊， 同埋拣啲咧，我觉得要隔开少少啦啲台，同埋嗰啲措施好似真系安全啲。 系啊， 啲人疏落啲，咁我又觉得好似食得安心啲。 系啊，系啊，系啊，系，都得有少少担心噶。 系咪啊？应该冇事嘅。你自己小心啲去衡量啦，记住嗰个人数啊，睇清楚嗰个地点啊，咁样就 OK 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咁希望 点唱？ 好，请讲。 邓丽君咧，小时候系咪有首？ 咦，我要揾下。 哦，好啊，好啊，好， 好唔好啊？因为呢啲歌咧，可能我哋啲 CD 嘅库存唔知有冇啊，我尽量帮你揾啦。如果揾唔到，下个星期补翻俾你，好冇？ 嗯，好啊，好。 好，多谢你电话。 祝你身体健康啊！ 多谢，我都祝你个女都系啦，预祝佢生日快乐啦，越嚟越靓。 嗯嗯， 好啦，多谢你电话。 身体健康啊！ 好，佢听到啦。 嗯， 好啦，拜拜。 嗯，拜拜。 好啦，我哋咧要把握时间咧，接呢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马太，早晨， 早晨啊 ，Bobby， 好开心又打到电话俾你。 咦，你讲个幼稚，唔通你不久前打过嚟？ 系 系啊，咁今次讲乜嘢啊？ 今日咧系我个女马凤甜生日，所以我打个电话嚟，俾我打通咁。 哎呀，好好喎，正日， 今日正日嚟嘅。 系咯系咯，嗯，咁你有乜嘢想同佢讲啊？祝福嘅说话。 祝佢身体健康咯，开开心心咯。 嗯嗯， 咁啊嗰啲。佢有两个女儿，今晚翻嚟同佢做生日啊！ 哇，呢个最开心系咁样啦。 系啊，咁咪即系一又唔可以出去食饭，咪喺屋企齐齐几仔乸一齐咁啊打边炉佢哋话。 嗯，都好、啊，真系。其实打边炉有时咧都叫做系忙得嚟咧，又叫做可以放松一下。因为点解咧？忙就忙买餸准备啲材料啦。但系你系起码可以咧减咗个步骤，就系唔使煮，就系各有各自己炉就得啦。 唔系佢可以自己中意食咩嘛？ 系咯， 又唔使去选择乜嘢，佢自己冚唪搞晒咪得咯。 嗯，同埋都几丰富，因为咧你打边炉始终都要多啲种类先得噶嘛。咁样样都有啲咁样，好似好开心咁嗬。 系啊，样样有啲咯，咁啊又齐齐嘅喺度，有得食得耐啲啊嘛。你出去食又唔得系嘛？ 系啊，可以慢慢倾咯。喺屋企就唔使成日顾住侧边啊，有冇人行过啊？个警觉性要好高咁样嗬。 系咯系咯， 嗯， 啊，仲有想。祝福埋我个朋友陈统贤，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啊！ 好啊，希望咧个个都可以开开心心啦。嗱，你个女女生日咧，我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其他如果都系生日同埋有喜事嘅人咧，都可以快快乐乐。最紧要咧就系疫情快啲远离我哋，身体健康。 系啊，我听到你把声就好开心。 系咩？咁啊最好啦，咁你记住听住我哋啦。 早醒啊嘛，我哋老人家咁听到你倾偈，话好精神，好爽 啊！咁就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 keep 住呢一个精精神神，除咗系真系身体状态之外咧，个人嘅心态都要咁精灵咯。 系啊，我哋而家年纪大啊，冇咁精灵嘅啦。 都唔系，我觉得你都好精灵。 梗系唔系啦， 你谦虚啫。咁啊 ，keep 住啦 ，keep 住呢一个精灵程度都可以噶啦，越嚟越精灵噶啦会。 嗰啲手手脚脚唔方便啊嘛。 哦，咁呢个要可能有时有啲伸展活动啦，不过又唔好伸展得太紧要啊，即系有时可能喐下手手脚脚咁样咯。 就系冇得咁灵活啊嘛，咁而家唔得啊嘛，即系个。 即系我自己本身啲手脚唔得灵活，我觉得唔得咩咯。 哦，咁冇办法啦，唯有只能够喺屋企自己，好似人哋啲小朋友咁样咧，喐拧下啲手腕，拧下啲脚腕，咁希望嗰啲位置，因为嗰啲位置成日都受力，譬如你拎嘢啊，或者你行路成个人嘅重量咧，可能压咗去嗰个位置咧，嗰啲关节咧，咁啊，希望佢可以咧顺啲嘅时候，啲筋骨咧畅顺啲咧，咁又唔会话有啲乜嘢水分啊毒素积咗喺度咧，咁就风湿嗰个症。症状就会减轻啲嘅，咁啊希望可以个身体负担少啲咯， 系咯， 系咯，多谢你电话，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啦。 祝你嘅女女啊快高长大吓，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拜拜。开始果速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冇的一个，用剩余力气去吧。 之后在无线曾经参与不少电视剧，80年代尾和影星周星驰在多出剧集合作，两人90年代起踏入大银幕，合演多套经典喜剧电影。吴孟达1991年凭住《天若有情》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近年他主力在内地发展。内地新浪娱乐引述周星驰回应话，近日一直关注吴孟达的病情，多少有心理准备，但仍然感到悲痛和不舍，又说对于他的死无法接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沿岸。本港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啊，我睇唔到嘢啊！ 你除咗个眼罩先啦。 除咗啦，都系乜都睇唔到，唔通我盲咗？ 黑蒙蒙，你都未开灯。

哦，三年啦，真 系系啦，即系表示咧，觉得啊，真系好似好耐冇见嗰种感觉，就好似今朝我哋咁样啦。嗱，格先生问下你先，你呢两个星期咧，嗱都经历咗喺屋企啦，即系听住我哋嘅收音机啦，冇见两个礼拜，有啲乜嘢咧？印尼嘅疫情可以同我哋 update 下一先。 印尼嗰度啊，嗱就係、是、都係印尼嗰度開始打疫苗噶 ，Gary 你知嘅嗬， 係， 係、 嗯， 咁就而家咧就嗰班老人家咧就可以登記同埋去印尼啊，而家我講緊啊，係、嗯、可以去嗰度啊打針咯， 係， 咁就聽到啲人咧係印尼嗰度群組咧就會傾呢啲嘢咯，咁、嗯、老人家你打咗未啊？你打咗未啊？咁樣， 嗯，但我好印象深刻嘅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嘅中國農曆新年之前咧都一路係聽到印尼嗰邊咧有啲消息。就係譬如可能好多人都仲係覺得呢一個病毒咧唔係真係咁大件事嘅啫，即係好似覺得佢傷風感冒咁樣嘅級數啦，甚至乎覺得誒、都唔使一定要去隔離嘅，即係大家都仲有呢個觀念。而家又有冇好啲咧？ 實在嗰度個知識啊、認識啊，同埋就叫做咩啊？接受個程度咧都幾高嘅，咁咧就變做係都仲有㗎，咁樣你唔可以話係冇呢種人咯，變做好多。啲人咧，你識嗰啲咧，係我識嗰啲群組咧，啲人啲 friend 都有啲已經係中過嘅、 嗯， 所以譬如話，突然間你問我，哇！如果人哋中咗呢個 virus 嗰啲係點樣啊、 嗯？ 我香港我問唔到人， 但印尼就有啦。 我真係問唔到人，我因為我唔識啊嘛，香港嗰啲 香港始終叫做少嘅，即係未必會有身邊嘅人會 係啦。你會聽到邊個嘅邊個嘅邊個邊個咁樣，好好長啦。 啊、你聽過啊？我又冇 聽過嘅，聽過嘅，唔知邊個邊個邊個誒 ，Gary 都聽過嘅，應該係，但係可能唔識嗰個人啦。 哦，即知道大概喺自己嘅不遠處，但係又唔知道係邊一個地方邊一個人咁樣。同埋 嗰個分鐘你都唔知道，但係你知道係有話個 link 邊個邊個做喺邊度， 好多都唔知咯。雖然其實我覺得我哋香港嘅報告咧都好出，即係好詳細嘅，即係譬如每日嘅記者會啦，大部分時候都有啦，咁都會講得好清楚。譬如嗰啲群組啊，或者個連帶關係係點咧咁。咁印尼咧就好似少啲會係呢一樣嘢，即係如果唔係就應該可能喺啲報紙度成日都見到乜乜群組，印尼又點點。但系似乎只系得数字，就冇乜话咁清楚嘅连带咯。 嗯，但系如果譬如话喺印尼嗰边咧，分分钟你真系会识系嗰个人系你自己真系知道系佢系边个， 即系 你 就 系有埋佢个电话嘅。必要时你可以send 个 message 过去，你点啊？ 你点啊？ 今日已经有冇味觉啊？已经食到嘢嘅时候，已经食到啲味道未啊？类似呢啲咯，你会 哦。咁你真系识得呢种即系譬如感染过病毒嘅人啦、啊。我唔知道家人定朋友定乜嘢，总之识得啦。 系识得，真系。 咁有冇话真系讲俾你听嗰个症状，或者大概几多日康复啊？个情况唔系好辛苦啊？或者每一个年纪系咪经历嘅嘢唔同咧？ 有啊，有问过啊，有啲就真系唔系咁重嘅个症状，有啲就真系话系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 系咪年纪越大越辛苦咧？ 唔系咁样嘅，同、 嗯、 埋有啲系睇翻你自己系咪健康啦，系咪后生啦，系咪自己有冇唔舒服嘅？如果自己都有病啊，糖尿病啊，加埋大啲嘢咧，就变做系有 complication 咧、就辛苦。啲嘅系每个人你都想知嘅，反而你问呢啲嘢我都问过嘅，实在 系啊， 就每个人个答案都唔同。但系就真系辛苦噶啦， 因为咧，格先生呢个角色，除咗你第一你起码识得一个人系你有佢电话号码嘅， 几个啊，格 Barry 唔系一个，系几个， 同埋真系意思， 同埋真系咧，真系咧，唔系话系你识一个中咗呢个 virus， 系一个加埋家人嗰啲啊， 哦、即系直情系自己本身已经一个群组啦， 系啦，我就话你哋喺印尼咁样系当系。哦，你哋自己群組自己隔離啦。如果香港你已經上咗電視，你已經日日寫緊你噶啦。 嗯， 係啦，但係印尼冇咯。 係個關注度有少少唔一樣啊。咁但係即係我都去諗緊，如果佢個數字可能多啦，又或者佢嗰個個案嘅頻發次數比較高嘅時候咧，咁就真係未必會跟得咁清楚，或者可能當地都有一啲數字或者係報告顯示，只係未必傳到去我哋，因為我哋只能夠接觸嘅都係嗰幾份網上有得睇。印尼报纸啦，亦都睇得明嘅，可能亦都系嗰几个印尼嘅网站啦，咁就未必有好详尽嘅资讯。咁如果系香港嘅印尼姐 即係好想關心一下，即係當地疫情嘅，譬如會唔會我屋企人其實係喺個 list 上面㗎？咁呢啲係咪都 check 唔到啦？ 比較冇咁清楚咯，格瑪比，你就要我諗問翻當地，因為印尼如果係成個 national 嗰啲咧，就你見到個總數，但係個總數裡面係邊度啊、邊區啊嗰啲，你要再自己再尋找咯。 即係就唔會話講得好清楚，因為香港咧就有啲網站直情可能係 邊棟大廈， 係啊，又或者有個地區分布圖先啦，即係官方嘅網站又會有啦，又或者係其他一啲相關嘅周邊網站。或者報道的媒體又會有啦，印尼可能就少了呢一啲資訊啦。 但印尼就有一樣嘢嘅，因為印尼比較大，所以咧佢有地方咧，譬如話係佢分顏色嘅，所以如果你個地區係綠色嘅咧，就變做你個地區係比較少個案嗰啲咧，係翻學啊、翻工啊都係稍微正常嘅。但如果你個地方最高級應該唔知係咪黑色定紅色咧，我唔係咁 sure， 要再 check 翻搞翻邊。但如果係話係紅，红色咧，就已经开始就系 work from home 啊，喺屋企做嘢啊，话翻学都冇得翻学住啊，类似呢啲啦，有措施嘅。 系，但呢啲措施咧，嗱，香港咧就都有几次啊嘛，即系有时放宽，有时收紧咁样。咁印尼咧，嗱，我记得之前咧，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咧，嗰边可能好多嘅地方咧，网络啦冇我哋咁发达啦，通讯冇我哋咁发达啦，记得有小朋友直头系因为为咗要收到个 WiFi 要爬树啦，去上网课啦，甚至乎后来咧就变成系电视台啊、收音机去广播一啲课堂出嚟咧，令到佢哋可以在家学习啦。其实经历咗咁多个月之后，而家呢啲情况有冇少少改善呢？ 都系冇话特别点样，因为你网络嗰啲，譬如话 一时之间进步唔到嘛， 进步唔到噶， 铺唔到条线 啊。系噶，但系就系、是、都系之前都有讲过，系有啲organization 啊，就话系买咗啲電話或者是平板電腦啊，咁樣俾你個屋企小朋友分鐘係需要嘅話可以温習咯，但係都唔容易嘅，所以而家就希望咧就啲地方唔好咁多啲紅區啦、red zone 啦，但係呢一度睇你個地方係咪 red zone 啊、紅區或者係綠區或者係放鬆或者咩咧，係要睇翻當地政府嘅。 亦都希望即系当地嘅政府啦，同埋人啦，大家都可以譬如政府如果有多啲措施啊，等人嘅可能嗰个意识会再提高啲嘅时候咧，咁大家都可以唔会咁掉以轻心啦。即系无论系对自己个人嘅日常防护装备啊，日常嘅一啲生活习惯啊，以至到佢你话而家开始有得打疫苗嘅时候，嗰个意识咧到底系点啦？我谂呢啲都真系要慢慢去调整咯。 Terimaku apa adanya, walau ku banyak kekurangan. Memang sulit untuk dapatkanmu, tak mudah juga untuk lepaskanmu. Oh, percayalah sayang, hatiku ini hanya berjalanlah bersamaku, kita nikmati indahnya cinta. Sayangku, cintaku, ku beruntung jadi pemilik hatimu. Ku sayang kamu, ku cinta kamu.Berjanji tak akan permainkanmu, tetap bersamaku sayang sampai tua nanti. Oh, percayalah sayang, hatiJalanlah bersamaku, kita nikmati indahnya cinta. Sayangku, cintaku,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聽歌的時候一路聽到，我就問了格先生為什麼這個沙恩和沙恩煎得， 哇你真的很厲害，個耳朵格 Barbie 為什麼 不停這樣重複沙恩古 沙恩古 煎得古，但是你拎個字都對我，你說沙恩和煎得 我都是古的， 因為古是意思我說的，古的意思是我嘛， 即是喜歡自己嗎？ 不是，姑的意思呢，譬如说是我说沙恩姑呢，是我锡那个人。 哦，即是他将我们现在中文的那个文化调转的，就不是我喜欢你，是即是喜欢，但是那个是 from 我的。 不是，这个他是叫，譬如说我是叫我的仔沙恩姑呢，就是我的仔是我的 love。 My love 我痛石那个煎大姑呢，就是我爱那个。 哦， 那这个你可以跟你的情人讲啦，你可以跟小朋友讲，因为印尼人呢讲嘢呢是比较 flowery 的，是很花花的。 是。 所以我可以叫你晒眼姑的。 是咩？那么 sweet 的咩？ 可以的，好像这里个但是我说香港会不会叫人家亲爱的的？ 会。 就是类似这样啦。 嗯。就是沙恩姑， 咁我可以叫 格 Barbie 沙恩咁样，或者系、 哦、即系可以喺个名入边加嘅， 或者我 格先生沙恩。 但系或者我一嚟嘅时候格，我即刻叫你沙恩， 嗯， 过嚟。 哦， 都得嘅， 即系你翻到屋企，如果你想阿格格今日笑容好啲，你就咁。 我试过噶，我试嘅，我话格格沙恩，今日我哋住呢、這个， 跟住你格格就好惊，今日做乜咁好啊？叫我亲爱的咁， 惊啊！一定， 梗系有啲阴谋， 一定今日好多嘢做，好忙啊！我 系啦，不过过年期间即系格格都忙咗一轮嘅，的而且确系啊。你今朝问我屋企嘅食物都系关格格有份去劳动事啦。 我想问格 Barbie 一样嘢，你屋企个虾片，因为你话俾我听你炸好多嘅，食晒未啊？ 未食晒啊！我最后发现咧，我屋企咧原来都系一个辛苦嘅命。点解咁讲咧？即系当我哋出品咗一样嘢咧，其实我哋咧自己冇乜点食过，跟住就请人食咯。咁但系好彩嘅咧，就系请人食嘅时候咧，人哋就食完啦已经。咁然后就有啲系会翻想再食啦。咁于是乎咧，我哋又再整咯。咁跟住我哋越整越多嘅时候咧，屋企依家自己剩翻好多啊都。系、 哦、 啊，我谂都喺我屋企嘅消化量个吞吐量好低，因为我哋唔系成日食嗰啲热气嘢。 你同我一样，我屋企嗰啲食极都食唔晒。 系啊， 但系如果有格格嘅时候咧，我谂我会一袋两袋咧，拎出去同你个朋友一齐食，咁、哦、就可以清。 而家我就唔鼓励啦，即系唔鼓励除口罩周街食嘢啦。 叫格格分一袋一袋，唔好除口罩，拎翻屋企食，类似呢啲。 系啊，不过其实以前咧，我觉得好多雇主咧，逢年过节都有呢个习惯，即系嗱中秋节嘅时候咧，啲月饼食唔晒咧就不如格格帮手一齐食啦，咁跟住去到而家过年咧，除咗你话虾片之外咧，可能仲有其他嘅油炸食物啦，角仔啊、蛋散啊嗰啲啦，甚至乎系糕啦。 我话俾你听，格格咧系好中意食年糕嘅。 系啊，我而家发现咗，因为点咁讲咧？我琴日咧，当我仲喺度同我妈妈一齐研究紧到底点样去清剩翻嗰啲糕嘅时候咧，格格就突然之间企出嚟啦，佢好正义咁样话啊，格。不如我哋蒸啊！嗱，传统咧好多人唔系中意煎年糕嘅，甚至乎有啲系加鸡蛋，好似冇咁热气咁样啦。咁跟住咧，琴日我突然间我谂，哦，蒸都系一个方法，即系就咁蒸热佢咧，咪好似人哋茶楼嗰啲糕点咁样咧，一嚿嚿好软熟咧，好烟韧咁样。咁我又觉得啊，即系睇嚟你哋对于食甜点咧，都系有啲嘅技巧同埋有啲智慧嘅。 使乜讲？同埋咧，啲人话俾我听咧，啲你知道印尼好多啲老年。糕啊， 榴莲糕， 榴莲糕， 菠萝咧， 佢就話咧呢啲年糕咧有少少好似嗰啲，所以咧係比較喜愛嘅。Oh. 但係咧今年咧有個朋友就同我講，佢話如果你屋企好多年糕咧食唔曬咧，你可以好似煲啲糖水咧，然後切粒粒咧，然後擺落去，好好味㗎。 我冇試過咁樣煮喎， 我都未試過，因為我屋企就好少人食年糕嘅。 係，咁所以你本身存庫都唔多。 我就唔需要要咁樣做咯， 你都仲食得到。 但係咧就係、是、有人話呢個係印尼朋友嚟㗎，話咁樣整咧好好味㗎，所以、 哦、我真係未聽過攞嚟煲糖水喎、啊。 如果係仲有嘅話，你可以試一試。 屋企有啊， 渣渣類嗰啲，你再掉多啲啲入去咧， 即係用渣渣嘅煲法，但係抌啲年糕落去。 佢就唔係話同我，佢唔係用同我講係渣渣，係話係好似印尼嘅過辣，過辣係印尼嗰啲都係類似呢啲嘅糖水。糖水放啲香蕉啊，放啲番薯啊，系 香蕉煲番薯， 香蕉番薯加埋啲椰奶啊，啲糖啊咁样煲嘅。 哇，我想象唔到个味道。 格格死整噶啦！如果屋企有印尼格格嘅话，你麻烦你听试下整呢一个糖水得唔得啊？ Sulitmu ceritakan kembali pada dunia cara mengubah keluh jadi senyuman senyumlah syukuri hidupmu tunjukkan pada dunia bahwa kau mampu masih banyak yang lebih susah hidupny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1宗是本地个案。K11 缪斯亚明朝食馆群组多15人确诊，9人是食客，4人是员工，2人属于紧密接触者。初步阳性个案有20宗，7人同明朝食馆群组有关。K11 缪斯亚工作的人士需要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呼吁今个月19号或者之后去过 K11 缪斯亚的市民做检测。另外有10宗源头不明，包括海港城金不换泰国菜馆一名的全菜员工，元朗双心酸辣粉的厨师。亦都有2宗不確定個案，包括一名保安員以及是快餐店員工，一名酒店員工初步確診。而 K11 集團說 K11 缪斯亚今日起閉館2日消毒，員工和租戶員工要做測試，陰性結果才可以翻工。而 K11 缪斯亚員工需要是連續2個月每星期做檢測，結果是陰性才可以翻工。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公布加强工作场所的强制检测，要求出现一宗或者以上确诊个案的工作场所纳入强制检测。 政府刊憲將29個指名地點納入強制檢測，包括21座大廈、7個工作場所和紅磡德瑞幼稚園的員工和學生，要求相關人士在明天或者之前接受檢測。21座大廈分散在全港各區，而7個工作場所包括瑪麗醫院 K 座528室、銅鑼灣中心10樓B 室、星宇信泰有限公司、銅鑼灣恆隆中心1511室、恆隆地產、則如涌太古坊林肯大廈12樓恆安標準人壽公司、中環中銀大廈47樓、大埔比華利山別墅會所和尖沙咀 K11 妙思亞。當局說今個月19至26號曾經去過 K11 妙思亞相關場地，和有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的市民會收到感染風險通知，市民可以透過網上預約接受一次免費檢測。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19,000億美元抗疫刺激經濟方案，總統拜登說要迅速行動，走在新型冠狀病毒前，令經濟活動再運作，促請參議院通過19,000億美元抗疫刺激經濟方案。當地星期六以219-212票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交由參議院審議。預料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15美元，將會在參議院引起爭論。被馬來西亞遣返的1086名緬甸公民抵達仰光，這一批人乘搭三艘緬甸海軍艦艇抵埗。馬來西亞移民局局長達德表示，遣返的緬甸人屬於非法移民，之前因為證件不全、簽證逾期、護照和簽證造假等原因被大馬警方扣押。緬甸軍方2月初主動提出派遣三艘海軍艦艇將這批人送返緬甸。聯合國的人權專家說，被遣返的包括女性、沒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和年僅三歲的幼兒，返回緬甸之後人權可能會被嚴重侵犯，認為馬來西亞不應該遣返。大馬官員重申，這批人沒有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證，當中又沒有若開邦流離失所的少數民族，亦都沒有尋求庇護的難民，所有人是自願離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当自己的犬只成日都有扑吠其他的犬只的时候，应该怎做呢？ 不要以为大力可以 hold 得住只狗就可以解决问题，令到它冷静才是解决问题的秘诀。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喺18区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一游一江，一动一静，演绎出经典歌曲。强者对唱，释出音乐正能量。 今週の日曜日、天寒海闊。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闊白元豪日本合唱歌曲集。 二台通识六十秒。 印尼泗水是仅次首都雅加达的第二大城市，位于印尼爪哇岛东部。 泗水是印尼最大的工业大城，二十世纪初时这里曾经是印尼最大的港口。 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很多富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筑物，包括建于1862年的三宝伦博物馆，以及具标志性的满者伯儿酒店。 在1945年，反对殖民统治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在这间酒店将荷兰国旗蓝色的部分撕走，从此就变成了印尼国旗了。 由于印尼是回教国家，周围都可以见到大大小小的清真寺，而位于泗水的伟大清真寺就是全印尼第二大的清真寺了。 伟大清真寺耗资200亿印尼盾，在1998年完工，以中东式的建筑风格而建成，最多可以容纳15000名信众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格 Barbie 林慧之外，呢亦都有格先生，神秘巴结格先生， 神秘巴结格 Barbie。 嗱，今日咧星期日应该有好多印尼姐姐咧都会放假嘅，同大家讲我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嘅。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本周中期咧。风势是较大的，而时升六低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5%。 Sekarang temperatur 19 derajat Celcius, humiditas udara 85%. Hari ini berawan dan juga pertengahan bisa 1-2 kali hujan, dan juga di pertengahan hari akan cerah sebentar.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temperatur 23 derajat Celcius dan juga berangin. Dan kedepannya 1-2 hari juga akan cerah dan pertengahan hari juga tidak dingin ya, alias hangat. Dan juga akan ada angin yang agak keras, kenceng sedikit lah. 今日咧记得咧，因为有一两阵微雨咧，最好就带缩骨遮啦。缩骨遮嘅印尼文点讲啊，格先生？ payung pendek 嘅，应该系话系短个遮。 哦，短就得噶啦。 短同埋 可唔可以系短嘅长遮啊？咁 短个长遮， 你知而家咧啲遮有啲 唔短，系啦，长 短或者长嘅短遮咯。而家啲缩骨遮有啲系好长噶嘛，去到。 哦，我明白你讲咩啦， 系咪啊？ 长嘅短遮 系啊， 即系但系唔会噶，系你会话系短同埋长，最多系短个遮，但系里系好大嘅。 哦，即系其实咧，佢所谓嘅短遮同埋长遮咧，就已经系咧点咗嗰个嘅佢个功能性，即系佢本身缩骨已经相对地较短啦，就叫短遮。长嘅咧就系即系你动植可能有个勾或者系冇勾嗰啲啦，长病嘅冇得缩骨嘅嗰种就叫长遮。 系， 咁即系叫咩话？ 病的。 拜 用病的和拜用犯人。 哦，咁 姐咧，印尼文是拜用，呢、這个用好好用噶，因为菲律宾人都是叫做拜用噶，所以你如果识讲拜用咧，你同印尼姐姐又得，你同佢讲同菲律宾姐姐都得，佢都明白。 哦，即系如果你想借姐嘅时候咧，冲埋 菲律宾同埋印尼就拜用， 拜用，拜用，唔该唔该咁啊，咁就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借埋你咁样嘛，或者问你有冇借借啦咁。哦，原来是这样的。咁啊，都可以试一试啦吓，即系呢啲咧，春天开始咧就会潮湿啲啦，同埋雨水会多翻少少啦。我相信吓，即系如果星期日咧可能要去选择一啲地点外出嘅话咧，都要可能谂下到底去边咧，定还是会唔会好似我咁样咧？一见到落雨嘅天气咧，加上而家咧对于疫情嘅呢个隐患咧，我就会选择留喺屋企嘅。我上个礼拜咧，屋企个姐姐咧都选择咗迟啲出门口，同埋想早啲啲翻屋企。咁呢个咧就自己主动提出嘅，即系同我哋讲，如果我真系谂唔到有咩地方去，不如我可唔可以迟啲出去啊？或者我落去买完嘢食之后，我翻翻嚟自己喺房嗰度 enjoy 啦，咁样享受下自己嘅假期咧。咁我哋都话冇所谓啦，你自己喜欢啦咁。咁谁不知咧？上个星期咧都系发生咗一件小插曲嘅，咁就系我有一日咧无啦啦咧就通讯软件咁样咧就问阿格先生啦，我话到底嗰、那个某一个程式嘅名字系点？咁其实个由来系乜嘢咧？就系因为咧格格咧佢冇我哋咁多嘅资讯同埋意识啊。咁呢一个咧，我都要检讨嘅，我都有检讨过。点解我唔一早同佢讲咧？咁就系因为咧，我谂其实唔单止系我屋企嘅格格噶，可能咧，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屋企如果有工人姐姐啦，唔一定系印尼姐姐嘅。呢一个我相信任何国籍嘅姐姐咧都遇到嘅问题就系、是、而家出入嘅时候咧，特别系一啲餐饮处所啊，或者好多嘅场所咧，都要求你喺入去嗰个商店之前咧，就要做乜嘢咧？就系、是、do。要 scan 一 scan 一个 QR code 啦，或者需要填资料嘅。嗱，亦都唔系每一个嘅食肆啦，或者系地方咧，都有一个人同你逐个逐个解释嗰张表点样填，甚至乎嗰张表到底系中文啦、英文啦，定系乜嘢文咧，都系冇人一个confirm 咗嘅标准噶嘛，即系冇一个特定嘅格式啊、标准同埋语言嘅。好啦，咁去到上个星期日咧，咁大概我哋突然之间谂点解咁奇怪啊？格格咧，明明话即系落去买完嘢就翻嚟噶，咁点解翻嚟冇拎住任何嘢嘅咧？咁我觉得好古怪、啊，佢嘅时间又唔似系已经食埋翻嚟啊！咁后来咧就发现，原来咧因为咧佢唔识得 download 嗰个安心出行嘅 apps 啦。咁其次咧就系佢又唔识填嗰张表、啊，因为佢睇唔明啊啲中文。咁亦都冇人有時間去解釋俾佢聽，因為可能都比較長嗰條隊。其實而家你唔好話，就算你話香港人呢要去選擇填表嘅人呢都唔少㗎有時。或者登記嘅人都唔少。咁可能未必個個地方嘅職員呢都真係有一個空間或者有機會逐個去解釋俾你聽嗰張表點填。甚至乎可能有啲印尼姐姐或者菲律賓姐姐呢喺言語溝通上未必有真係咁靈光啦，同我哋嗰啲職員溝通嘅時候。咁所以就遇到個問題就係、是、結果乜都買唔到就翻咗嚟啦。所以呢我就有一日突然之间就问阿格先生啦，是时候真係可能要帮下佢啦，去下载嗰个嘅程式啦。跟住当我去想做呢个举动嘅时候呢，我就发现咗另一个问题啦。就係、是、因为印尼姐姐个手机呢 係印尼 文嘅。係啦。咁首先第一我睇唔明啦。第二就係呢，因为第二样嘢就係我哋用唔同嘅手机嘅嗰个界面啊，即係你知有啲人係用一个叫做 app 嘅铺头，一个用 play 嘅铺头咁样㗎嘛。咁好啦，我第二样嘢呢我就諗弊啦，我用 app 嘅铺头咁样啦。咁我喺嗰度去搜寻嘅时候，我諗下、有冇啲关键字可以令到我可以帮佢搵到嗰个程式呢，咁。因为佢手机唔可以打中文㗎嘛。同埋我都担心如果我 download 咗个中文版俾佢嘅时候呢，佢又唔識睇喎，即係我諗認中文字係比較困難啦，如果相對用英文字嘅話。咁我就諗弊啦，但我又嗰一刻諗唔到到底呢個程式嘅英文版叫做乜嘢喎，或者會唔會有佢哋語言嘅專屬版本呢咁。 咁我就谂起啊，不如问阿格先生啦，会唔会有印尼文版咧？咁样 答案系应该冇嘅，系嘛？ 冇、啊，咁但系都好好彩地揾到一个英文版本，咁就帮佢下载咗，咁就话俾佢听，哦、啊，系咯，总之你如果出入嗰啲场所嘅时候咧，就教咗佢点样揿，点样揿咁，咁大概佢起码会可以入得到去呢啲地方先啦。因为我谂对于工人姐姐嚟讲咧，你要佢填表咧，其实系比 download 一个程式记住要揿咩掣咧困难好多嘅。特别系嗰啲资料咧，好多时佢根本都唔知道系填乜嘢，同埋你填完之后咧，有啲地方都会问一问你嘅，诶、哎，你呢个名填得咁简短嘅，或者呢个名咁样嘅咁， 佢真系个名系净系，譬如话 Amy 嘅 A M I 咁样， 系啊， 真系呢三个字 得呢三个字， 你睇佢个身份证同埋 passport 都系呢三个字嘅啫，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都理解有啲工人姐姐可能会遇到呢一方面嘅困难嘅呢两个星期，咁但我自己都谂，哎呀，点解我冇呢个警觉性要一早帮佢去下载呢个程式咧？咁，因为我自己成日都谂住咧，有啲地方应该可能喺出边，如果我唔入去嘅话咧，系唔需要用得到住嘅。我成日都以為係咁樣，咁但係我又忽略咗原來啊，星期日佢哋如果要出去嘅時候咧，真係可能度度都入唔到啦。如果係呢個情況嘅話，咁所以我諗，如果僱主咧有時可能都不時要問一問姐姐啦，到底喺呢一方面你哋有冇困難啊？或者你哋係咪真係已經識得用啊？甚至乎問翻，喂、哎，會唔會過往一兩個禮拜你無啦啦有啲人同你講，誒、哎、唔好意思，你唔可以入嚟呢個處所啦，咁佢哋又未必聽得明點解，點解唔可以入嚟啊？係咩事啊？咁可能你都要解釋一下俾佢聽。哦，其實而家咧，因為有一啲咁樣嘅規則咧，就喺特別係食肆啦，如果你真係要堂食嘅話啦，或者有啲鋪頭嘅處所咧，都規定你一定要嘟咗個 QR code 或者你要填咗資料咧先入到去嘅，咁呢啲可能都要同佢哋講一次咯。 嗯，同埋邊做？如果係今個星期出去嗰啲價格咧，如果有困難，我諗翻你僱主會知嘅啦。 系听到，同埋咧，我谂阿格先生你都可以讲下，到底呢个 app 如果喺一个印尼手机度，咁点算咧？点下载咧？ 咁就要去翻好似格 Barry 讲嗰一个 可以下载 app 嘅铺头啦，系啦， 铺头啦，都过唔烂呀 ，aplikasi di HP 啦呀 ，yang pakai HP apa， dan juga di sana boleh mencari apps yang dikeluarkan oleh pemerintah Hong Kong yang namanya itu meninggalkan rumah dengan selamat， tapi bahasa Inggris， 佢系用英文名嘅，我打俾你嘅时候都系用英文嘅，个aplikasi namanya itu adalah meninggalkan rumah dengan selamat， Inggrisnya adalah leave home safe 系啦。即系用印尼嘅手机咧，佢好彩都打到英文字，咁你就打翻 L E A V E leave 啦 ，home 就系 H O M E 啦，同埋 save 啦 S A F E。咁如果印尼姐姐自己要去下载嘅话咧，咁你就打翻头先嗰几个关键字，咁就会揾到呢一个嘅程式噶啦。因为我都有见过咧，有啲雇主咧，佢都系好耐心咁解释俾印尼姐姐听嘅，但系佢不停咁样同佢讲紧系安心出行嘅安心出行，但系佢哋唔记得咗印尼姐姐个手机系打唔到安心出行。 如果你打中文咁，你下载真系中文版嚟噶， 系啊，系啊，系、 okay. 啊，所以即系都要可能因应佢哋嘅需要去教翻佢到底英文版定系中文版咧。嗱、我嗰日嘅处理咧就系、是、你打英文版咧， 应该系你里面系有个 setting 可以转个， 我唔知道，我冇好仔细咁研究过，但系就即系总之我自己嘅经历就系、是、你揾英文你就揾到一个佢哋用嘅，咁如果我哋自己下载中文版就中文版打咁样咯， oh. 都可以试一试嘅。同埋特別係如果印尼姐姐啊，或者係菲律賓姐姐咧，英文我估佢哋會容易過中文嘅， 絕對 係啊！咁你起碼你去 search 嗰個嘅程式嗱，我唔知入邊有冇得教啦。咁但係你如果你去搜尋佢呢個嘅 apps 嘅時候咧，你起碼個鍵盤啊，即係你手機個鍵盤係打到呢幾個字先啦。咁去試一試啦嚇，希望大家都可以暢通無阻啦。 Ya disaksi cinta padanya tak main-main hatiku. Apapun rintangannya ku ingin bersama dia. Ku mau dia, tak mau yang lain. Hanya dia yang selalu ada kala susah dan senangku. Ku mau dia, walau banyak perbedaan. Ku ingin dia bahagia hanyalah denganku. Biarkan ku menjaganya sampai berkerut. Rambutnya jadi saksi cintaku padanya. Oh, tak main-main hatiku. Apapun rintangannya ku ingin bersama dia. Ku mau dia, tak mau yang lain. Hanya dia yang selalu ada kala susah dan senang. 时候要交俾格先生咧，都同我哋讲啊，今个礼拜有啲重要嘅资讯 announcement 咧，同我哋讲一讲嘅。 Untuk memastikan kalau orang yang mencari kerjaan di Hong Kong ya, kalau seandainya mau mendapatkan pekerjaan, tidak perlu memberikan uang atau suap atau hadiah kepada staff dari perusahaan, contohnya manajernya atau agennya atau orang yang di sana, karena kalau memberikan suap itu juga pelanggaran hukum dan juga melanggar undang-undang pencegahan suap, dan maksimum ya hukumannya itu 7 tahun penjara dan denda 500 ribu Hong Kong dolar. Dan juga kalau seandainya di lain pihak ada orang dari perusahaan itu yang meminta uang atau gratifikasi untuk misalnya uang kopi lah, uang rokok, juga katakan tidak dan boleh lapor ke ICIC, yaitu Badan Anti Korupsi di Hong Kong. Jadi kalau mau lapor boleh telepon ke nomor telepon hotline 24 jam dari ICIC, nomornya 25-266-366, atau bisa juga ke kirim surat ke Hong Kong GPO Box 1000 ya. Dan alamat-alamatnya kalau seandainya ingin cari alamat di tempat-tempat yang regional bisa di website-nya ICIC di www.icac.org.hk. 剛才呢讲緊嘅就係关于呢防止贿赂嘅一啲资讯啦。咁如果想知道相关嘅资讯内容更加详细嘅话呢，可以上到廉政公署嘅网站www.icac.org.hk 呢就可以再查询下㗎啦。 Dan juga kalau seandainya yang ingin vaksin flu, yang vaksin flu semprot ya, juga boleh menerima dari klinik yang ada, dari klinik pemerintah ataupun klinik privat. Dan ini sudah diatur, dikoordinasikan oleh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Jadi bayarannya itu yang di klinik privat pun tidak boleh lebih dari $100 untuk orang yang divaksinasi. Jadi vaksinasi ini adalah yang semprot hidung dan tidak semuanya itu bisa cocok ya. Jadi untuk orang yang memang hamil, ibu hamil atau imunitasnya rendah atau ada keadaan kesehatan tertentu, tidak seharusnya menerima vaksin yang semprot ini. Kalau ingin boleh vaksin suntik ya. Jadi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ke website-nya Center of Health Protection ya, perlindungan kesehatan di www.chp.gov.hk untuk klinik-klinik yang ada untuk vaksin ini, atau telepon ke 2125 2125 Lima。 关于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方面呢，咁如果想知道相关嘅资讯，可以上到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又或者系致电呢一个热线电话嘅212521125查询更多嘅资讯啦。 Dan juga selain diri sendiri harus selamat, perangkat atau peralatan gas di rumah juga harus selamat dan aman dong. Jadi kalau seandainya sudah dipakai lama, perangkat gas itu harus diperiksa setiap 18 bulan oleh gas supply company perusahaannya atau kontraktor gas yang sudah terdaftar. Dan untuk memastikan kalau semua perangkat gas itu yang sudah disetujui oleh pihak gas authority harus ada tulisan GU.Di tempat-tempat perangkat gas yang gampang dilihat. Jadi kalau seandainya ada persoalan setelah inspeksi gas boleh diperbaiki ya, dan juga jangan sampai ada masalah-masalah kebocoran gas dan yang lain-lain.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isa pergi ke website www.emsd.gov.hk. 关于电器安全须知嘅咧，就可以上到去机电工程署嘅网站，上到去www.emsd.gov.hk 睇相关资讯啦。 Dan juga untuk perlindungan terhadap virus kita tetap harus waspada ya, jangan sampai terpapar. Jadi kita pakai masker senantiasa, hindari keramaian, social distancing, jaga jarak sosial tetap harus ya, dan juga kita kontak fisik, jabat tangan kita kurangi, dan dalam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ramai kita maskernya pakai dengan baik, dan kalau kita buang masker, buka masker juga harus dibuang dengan benar juga,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engan tisu kalau bersin dan batuk, dan tangan kita cuci dengan sabun dan air kira-kira 20 detik.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 pakai hand sanitizer. Dan di rumah, bersihkan dengan baik, tutup toilet sebelum bilas, siram pipa Utrap selalu setengah liter airnya kira-kira 1 kali per minggu.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fasan dan sakit, pergi ke dokter, pakai masker, jangan keluar bekerja, dapatkan saran kesehatan d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咁啊，都系疫情嘅相关资讯啊。我觉得咧，除咗格先生头先讲嘅呢一啲重要嘅资讯之外咧，更加要提醒大家咧，其实印尼姐姐都系嘅。如果听唔明或者睇唔明咧，就不妨问一问雇主，睇下帮一帮你。如果今日星期天咧都谂住放假咧会外出嘅话咧，就请你尽量真系唔好去嗰啲咧而家新闻成日讲嗰啲热门嘅群组中招嘅地点啦吓。希望可以咧，即系自己除咗话去避免人多挤迫之外咧，亦都真系有啲地区或者有啲地点，特别有啲商场咧，我哋今日就真系唔好选择假日嘅时候再去啦。咁如果真系过往去过嘅话咧，亦都希望你可以选择咧去做下检测啦。咁就大家去确保自己自身安全同埋健康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格先生。 Bye, Barbie。